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又到了春夏交织的时候啊，各种花儿烂漫的开放的时候呢， 哎呀，真美呀！ 人的心情绝对是不一样。 嗯， 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发现生活美好的人，带着一个睿智的眼睛，到达一个非常花色烂漫的区域，感受这块的快乐的话，那真的是无法形容的美丽，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的老铁 ，绝对的老铁， 老铁啊，我们的超级喇嘛ROCK Rock。 大家好，梁岩。 梁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对， 就是带他的美妆的一些知识。 不、哎、跟我们深切的交流了一下嘛，是不是、啊？ 对对对、 女生们之间，对啊，就是聊这些嘛。 对对、 啊， 其实我们觉得怎样让我们的感觉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是我们一 永远也是一 对 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次我了，追求的这样一个目的哈。而且今天这个目的地呢，我们看到了，真是还是蛮出名，在房山区域，对不 对？ 对 对对。 Rock 这个区域是早就蓄谋已久，还是听别人推荐去的？ 啊，这个是去年就想去，然后去年看他们拍的那个朋友圈什么的，特别心动，一直在种草。然后今年就正好赶上五一，这个花刚开的时候，赶上这个花季， 去拔草了。 去拔草了。说到花啊，其实房山地区的花挺多的。 嗯。 这一季当红主打一波是什么花呢？ 就是黄芦花开。现在 黄芦花开， 黄芦花开，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拍的照片、 对，我们先看看。 我觉得真是这个拍摄的人真的是爱生活、爱到不行的人。就第一张像不像厦门 啊、对， 哇，真的是蛮美的， 是不是像厦门？ 通透度啊， 对， 是， 对、就一下到南方的感觉。 稍等， 对， 确实是像我们的看到的眼见所，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特别像厦门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照片。这真的就是黄芦花吗？ 对，这就是五月份的北京，然后花开的样子、 太美了。我特别喜欢第二张， 啊、 是妈妈牵着孩子 啊， 对，然后穿的是还是亲子装是吗？ 对，有一点 啊，真的好可爱啊， 蓝白为主。 对，而且第二张这个光影效果特别好。 北京这个季节爬山带孩子是特别好的。气候不是很热。 对。 啊，熊孩子能从下午一直爬到晚上。 对，熊孩子体力足啊。 对， 你看人家这个拍摄的摄影师叫做飞行酒吧 啊。对， 他说呢、好天气不可辜负，在花香四溢的黄芦花开民宿迎来了他的又一个春夏。说那满山满园的花枝树影呈现出别样的景致。 轻轻，哎，你怎么还笑？你怎么轻轻轻轻的推开院门，听这里的花讲述一个关于慢时光的美好故事。今天我们的 Rock 就是讲述一个慢时光的美好故事。 对， 是的。 这个摄影师是专业的摄影师。 对，这次我们是有几位特别专业的摄影师，然后 一起同行的。 同行，对他们的那些作品，大家可以去微博上看一下。就正好能看到现在五月份这个时节最美的那种景致。 嗯， 一个是就是刑警视觉这位老师， 嗯， 还有迷虚老师，还有刚子老师，刚子随手拍，大家可以上微博上搜一下， 就叫刚子随手拍。 嗯， 刚子厉害了， 真的是非常厉害啊。那这一次也等于是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活动了， 团队 是 吧？ 专业的团队专门为了给大家记录这个 美好的时刻， 美好，因为花开花季其实是很短的。 嗯， 啊，就这一个绽放的时候，然后 芦花的花季多长啊？大概 15天吧， 啊，两周的时间， 最多能开到月底，到30号之前， 5月30号 都可以去啊。对，房山区 还有时间啊， 对， 现在还是有时间的哈。想问一下，如果我们从北京市区出发到房山这个地方的话，你们的行程是怎么样去安排的呢？ 如果是比如我们从广播大厦走的话，一个多小时吧，到这个位置，破风岭。破风岭是房山的四大景点之一吧，房山区的，还挺有名。然后在周围还可以去带着孩子参观那个周口店遗址，北京人遗址， 是， 寓 教于乐哈。 嗯， 您刚才说带着孩子在这个地方不闲得累的话哈，孩子在这个地方除了可以看花，可以看周口店的遗址，他们还有什么兴趣点？从早逛到晚没有疲惫点呢？ 他们正好这个破风岭的景区安排了很多亲子的体验活动，还挺杀时间的。孩子比如说有那个手做玫瑰饼， 哎呦， 就是小小的宝宝，像4岁以上的 玫瑰饼 都可以，就是有老师的指导，然后擀面皮儿，就是面食，就大师在这儿哈。 真的还擀面皮儿呢？小孩子 对擀面皮儿， 你过来，你负责添水，你负责和面，我的天哪！ 就挺好玩的，然后就像包饺子一样，把那个当地产的玫瑰花把儿做成玫瑰馅儿，把馅儿包里，然后就像那个包饺子一样捏口皮儿，孩子自己，然后它不会破，因为它的都是有粘性的嘛， 太好了， 所以孩子特别有成就感。 哇，好棒啊！玫瑰花又可以赏，哎呀，玫瑰精彩的一生。 以我的育儿经历，在4岁的时候，小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开始注重成果及大人的肯定了。 是的， 他们开始了，就是 你做的好丑啊，错误示范。 对对，错误示范。你还有进步的空间，你别这么说啊。比如说，你鼓励他就鼓励他，鼓励他。哦，做的真好，比妈妈棒多了。哎，就是这样，虽然做的很丑， 你能做的更。不，这个会扭曲他的审美观。 哎，就这个全程。会有老师去指导的，对不对？ 是， 就是所谓的面师是吗？ 对，面点大师。 面点大师 有玫瑰饼的地方有面点大师，然后还有那个脱玉米粒儿，就是把玉米放到那个石磨里，然后 两个一起是吗？ 就是石磨 磨 啊磨，弄完了之后，然后拿那石磨这么磨， 磨成玉米浆是吗？ 那个玉米面， 玉米面， 对对， 做粥喝也可以那种玉米面。 对，现在这个季节那个候鸟都飞回来了，拿那个玉米面和点水，然后做成小小面疙瘩，可以拿到公园去喂鸟。 好棒啊，好棒！ 公园呢那块 啊，有山上肯定有， 太好了。 就是我们回到城里的话，可以去公园。 给小孩累的，把眼罩摘下来吧。那眼罩转了， 然后磨玉米粒儿，边上也有一大师，有一头驴。 哦，他 有头驴， 想到了， 你能不能磨快点？ 对对对对。 然后就带着。 其实孩子在平常城市生活当中很难看到这些哈。 对 对。 孩子看到就是汹涌的人群，接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天天几点一线哈。 哎，我觉得这个景色是一方面，真的是非常的美。刚才也看那图片，然后我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个民宿。 嗯。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很特别， 设计很漂亮。 对，是跟798后现代工艺艺术中心设计是一个风格的。 其实我们的 Rock 住过很多的地方，你觉得住宿体验怎么样？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整个破风岭地区那些民宿它是一个品牌，具体我就不说了，但是他们的设计在前两天刚刚获得了一个意大利的大奖，也是挺为国争光的。 哎呦， 然后它那个舒适感还有现代感，包括它那种艺术的设计感，那种空间构造，我觉得都算是国内就是比较顶级的那种。 反正我们看图片拍得很好哈。周彤，你有什么事儿？我问一问啊，我也是久住这个 城市当中闹市区，很怀念田园的风光。小时候家里有院子，养点走地鸡什么的哈。 是， 没事就弄个鸡蛋拿出来煮一煮，炒一炒。 哎呀，那真好。 就生活没有压力。想问一下那个妍妍哈，就在这个住宿的环境当中，能找到返璞归真的那个田园生活吗？ 必须能啊。 能是吧？有好像能带着周头去感受感受呗。 它就是小院， 有小院的， 一般就是两三个房间吧，然后一个小，就好像自己就是小的时候家里，比如农村有个小院子， 了解， 我懂了， 好几家住一块儿， 就以前那种平房的那样， 对，然后院里有小秋千，然后花儿草啊什么的都有， 小秋千， 它有一个民宿就叫姥姥家， 哎呦， 就是你找回那种童年的感觉，然后饭菜呀、住宿，就包括给我们照顾我们的大姐，都是那种 看到那个阿姨了，非常朴实， 对对，然后他们做饭也是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就起来了，然后就忙到把你肯定得弄醒了，反正是。就是有童年的感觉， 对对，起早贪黑， 真的是起早贪黑 这感觉哈。 然后我们晚上还在那儿，就是有那种烛光的晚餐， 哎呦，好浪漫！ 就是在院子里吃啥呢？就手擀面。没有什么奢华的， 是那种很欧式的那种大烛台，还是说就插一个小蜡烛来坐上，滴点大油。 用餐环境是什么样的？ 有点就刚才你说七九八那种现代的小蜡烛。 我懂了。 用餐环境就是院里蚊子啥都有， 很淳朴，很天然。 对， 然后还有那个，对对，就那种蚊子特大。 对啊，什么东西？这个都写。 但是提醒大家注意蚊虫叮咬哈。晚上浪漫的时候，我觉得大姐也在忙活。 对， 她手擀面相当好的感觉，因为我这人对面是真的是没有抵抗的，你不知道到你这么些年，你知道 吗？是。 我跟周头聚会基本都是面馆 啊。哎呦我的天哪！面馆吃点腰子什么的， 是不是？在这边你说那手擀面，它有什么浇头吗？是什么样的风格的？这太重要了，这个浇头呢？ 它是我们当时吃是两种选择，一个是西红柿打卤，一个是茄子。 哎呀， 标准的两个， 这硬死了啊！ 对， 然后我们第二天还有个和和面，你吃过和和面吗？ 和和面， 和和面就是以前那种就是比较饥荒的时候吃的， 了解 啊，粗粮， 粗粮的， 打粮豆面，然后鱼皮面好像是，然后还有棒子面，就是玉米面，还有白面啊。对，我看我背的对不对？五种还少一种，反正是一共五种面。然后是以前就是吃不上饭的时候，一苦思甜的东西。 对对。 但是现在吃感觉特别特别好啊，就是又感觉又减肥又健康。然后我就跟孩子说以前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就是这个，然后我们的孩子说吃不上饭的时候吃这么好的东西。 孩子晚上琢磨呀，躺在妈妈怀里，妈妈讲，我说你先不要讲了。这个面真的是很好吃，妈妈。 对，妈妈，我愿意过那种苦日子。 有时候就是你发现孩子这个动手能力，如果上了这个就不是有农村的环境当中哈，他一下子飞速提升。以前用筷子用的不利索呀，因为好吃，他要拼命的用筷子夹那个东西，只要大人不辅助他们。惊人的进步，真的是我有体会。我们家孩子就是那样，有时候老喂他用叉子用勺子，哎，到一个小院里头吃面，全是用手来的时候完全自己来，哎，不管他，一下第二天就全会了， 对对对， 很好的， 是这样的， 对 对， 这个面有，你就说你就晚上烛光晚餐得有仪式感嘛，这个面是怎么个吃法呢？就是大家落座，然后需要一起动手，还是大妈一个人忙活呀？ 大家都是摆拍在吃， 对，大家都摆拍，没有人顾得上。 但是真的很有仪式感，因为大妈就是卡着点煮，必须得卡着点煮，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 对对对， 就一遍遍问你们拍完了吗？拍完了吗？我要下面条了。 是，对。 原来是这样哈，对，拍完了然后再吃。 对， 而且我看整个就这一套照片出来，哇，真的是相当的艺术。对， 咱就形容一下， 抓的特别好。 这个民宿的庭院是什么？有红灯笼。挂在 庭院 深深啊， 对， 有红灯笼挂在每家每户的门前面，对不对？这应该是一个下午拍的照片。如果真的到了全黑了之后，那真的是伴着你想想那边的动物的叫声，虫鸣鸟叫。我们在这个小院里又有花又有树，而且它室内的装饰还是以木为主，我发现是以木头为主结构，对吧？ 这个构造的墙外立面是文化砖， 对呀， 对，天然理石， 而且你 各种颜色拼色， 它室内的采光其实一点都不民宿，它非常的高级， 很高级， 对吧？那个跟我们形容一下 Rock， 你在这里面感觉就是。 当这个大姐走入我们眼帘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倍加亲切，就是管家一样的服务。 是啊， 是不是？ 对， 啊，也不厌其烦，对吧？对， 我就觉得你说你去欧洲或者哪儿，你上哪儿找一管家问你说你几点煮面条，这种我觉得肯定不会有。我觉得这种就是中国的那种高级感。 对，哎，好好的形容，中国的高级感， 对吧？ 高级感 就是他们这个服务是全程还是只是饭点出现这个大姐 啊？大姐是一直在打扫卫生，她负责做饭。但如果我们想去山里玩的话啊，会有 还是向导吗？啊， 有 另外的人。 对，会有专门带我们爬山的人，有向导会给大家带，就是那种亲自体验的那个点儿啊。 除了点儿呗，因为向导也很重要。向导也是当地的居民吗？还是 他们民宿也有，然后当地也会有。但当地呢，这个景区相对来说人就比较少，就非常好， 太好了， 不是商业化很浓的地方。 嗯， 像我们在山里基本上就是我们几个，就没有其他人了。 哇，好静谧啊。 刚刚道说那个亲子装那个照片背影，那个是什么景点？爬山 就是破峰岭的， 破峰岭 黄芦花开的那个地方 景区 里，然后有一个叫百年黄芦，有一棵树是一百年的，然后它整个都打开之后，那个花冠就像一个红丝绒铺在那个树的上边，然后太阳一照，感觉就一种温柔的色彩笼罩着北京。 是的，是的，洋洋洒洒的感觉， 好棒啊！黄芦花是粉色的还是红色的？ 其实是有点粉， 嗯， 多了的话就很红。 哦，原来是这样， 红粉红粉的。 对对对，红粉加人嘛，说的就是黄芦。 对 呀，是等秋天，它又可以赏黄芦的树叶， 黄色的。 对。 然后，哎呀妈呀，凄惨的一生。 哎呀，就 没有。其实你想，它的 陪伴的一生， 这个绽放的最美的时节，一个春，一个秋， 给了大自然。 对 不对？ 相对来说，秋天的人会很多。 哦， 对，因为它的那个红叶的那个效果更爆炸，然后你拍上去那个视觉的效果更震撼， 嗯， 所以会有更多的人去。 对，所以其实还是很少人知道黄芦开花的这个景色。 嗯， 对，一般都去赏它的叶了。 对， 就很多人这个季节去看薰衣草或者是什么那些比较洋气的植物，但其实我们自己国家本土的，你看我们周口店人当年就能享受到的那个风景， 真的 很有历史感。 对呀。当年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什么，只知道哎，这个还挺漂亮的。 这是我们固有的家园的样子， 对 吧？周口店是我们自然课学过的，什么蓝田人啊，周口店人啊， 我们小时候新疆的网红， 对 对。 怎么去观摩这个周？它有博物馆吗？还是有什么？ 它有一个博物馆，相对来说不是很像我们城里博物馆那么现代，因为它历史确实有点久了。但你想看到的那些周口店的遗址也都能看到， 是图片的形式还是以物件的形式？ 物件的形式，有一些遗骸，然后有一些瓦罐、 石头 那些，对，一些原始石器时，哎，我不能乱说，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用的东西， 工作的东西，对不对？劳作的东西。 我觉得 吃面条的东西， 对 呀，脑洞大的人都能还原出来当时的场景。 嗯， 对，你比如说一个人在干什么，是在下面呢， 红吃面条吧，就是哎， 这人拿着镐， 就是那个时候， 所 以我就镐又出 来， 赶着猪，然后。说到这刚刚那个周围的环境，刚刚那个照片不是爬山嘛，哈，就这个山坡的话是属于是什么级别的，你感觉就是健步的话啊， 我们一共是5000米左右吧，就是高度，然后5000米 不矮啊， 就是应该不是海拔，而 是 长度 啊，长度5000米， 对不起， 5000米， 嗯，然后爬5000米还行，不算特别难，因为比较缓， 嗯， 而且我们一边爬一边歇着，关键是好处是没有什么人，上下没有人催你。 你是什么时候准确时间去的呀？ 5月3号。 5月3号那天，假期最后一天，最 已经是工作日， 工作日第一天 了。对对对， 工作日第一天 啊，对，工作日第一天那天天气特别好。 是的，那天太好了，那天的天。 对呀， 人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都上班了啊。 但据说五一期间人也不是很多，比较小众一点。 嗯， 是这个还真的是挺小众的，因为很少人知道。 对 对，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的去的，就你们是真的是包了整个客栈，还是有其他的客人入住呢？ 我们这次主要是几个专业的人去做一个给大家拍一些照片， 让大家了解这个地方。 工作对，了解这个地方。但是平时的话还是挺满的，有很多自驾游的那个朋友们去。 平时这个地方能容纳多少人？这个客栈大概？ 嗯，它是整个山上山下有好多家加在一起， 好多家， 它是一个品牌， 一个品牌。 哦， 比如说我们山上，就我们拍刚才那些照片，山里就有一堆小院， 嗯 啊，然后名字也特别好玩，苹果院、山楂院，都是这种特别的接地气儿。 对对， 哎，山楂小院这个还是挺出名的哈。 对，就是山楂小院， 就是那个山楂小院， 对，就是那。 啊，我有蹦出个问题来， 你说。 在这个地方住啊，讲究个地段、 嗯、 啊，山上山下都有房子、 嗯、 那价位是不是不同意？ 嗯，没打的好像差不多，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它是大小，像山家小院这么有名，它是每个风格都不太一样，是吗？ 对，这风格是统一、哦、啊，每个院子具体的植物好像不太一样。 哦，那比如说山家比苹果是不是要贵一点呢？ 最贵的是苹果 啊、哦，最贵的是苹果、啊， 因为苹果的景色好。它那个窗户看出去外边就是山里的景色了， 哦， 就有点像三亚那个，就是那个鸟巢的那个， 了解了， 不同的地方， 我懂了，对对对，嗯，苹果院， 苹果院、啊， 大家记住，苹果院是最贵的，景观好， 对比山家要贵、啊， 对对对， 是不是贵我不太敢说哈， 是， 就是你感觉的是漂亮 的，但据说当地人说苹果院是最好的。 啊， 最好的、 啊、 山楂院也、嗯、 也挺好， 但山楂院是网红， 对、嗯、对 对、 嗯，就那一套都叫山楂小院， 嗯， 叫云中石屋好像吧， 哦、 啊， 对，云中石屋，之前我们有专业的那个 来做过分享 哈、啊，就是专门说这些小民宿， 说要小院、嗯、什么山楂呀、嗯、苹果呀，都它是名字哈、 啊，有梨吗？还有海棠杏院什么的， 那个小院， 哎，估计都有。 那小院的面积多大？就是我们就除了住宿，那个小院眼看到的面积是多大？ 嗯， 室外 就好像一个我们普通城里的四合院那么大吧， 啊、 哦， 空间感不太强，我怕给说错了。 嗯， 就是有你看院里有一两棵树， 嗯， 然后能放个秋千， 有水龙头， 有 啊，水龙头打水那种。 那这个院已经不算小了， 挺大的， 对， 嗯， 啊，孩子可以在里边跑一跑，玩一玩，没问题， 没问题。 对啊， 对、 嗯，你们吃那个手擀面的仪式也在院外进行的 啊、手擀面我们是在自己做的，住的那个院子里， 哦，里头， 我们还吃和和面了， 和 和 面 是在景区有一个类似于像大广场。场的地儿嘛， 啊、 跳广场舞那种、 嗯， 然后有现场压和和面 啊压的、嗯， 这个大家有一个小窍门， 怎么的呢？ 去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要点这个和和面， 啊、 他现场给你压 啊, 啊，但是你要是说我要想看，他就给你现场做在这儿做，你要是说你不想看，就等着你就错过了这个了。 哦、啊，仪式感就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对，他现场给你压，他有一个压的那个大场地，你说我想看，他就在那儿在这儿给你弄。 哦、 嗯，然后现、嗯、这个炉子吧。讲一下 说卤说卤说卤和和面什么卤 六种吧四到六种卤、 哦、 就这和和面啊、 嗯、 有西红柿鸡蛋然后 茄子 嗯 还有两种我给忘了 让我猜一猜 就是特别好吃 有肉吧 肉、哎、对对对 有肉丝的 青椒肉丝 对吧 对 应该有这些的、 啊、然后还有炸酱的那个酱 酱的 炸酱 好棒 还有什么来着蔬菜土豆和西红柿的那个 是的是的 还有什么 有旧的东西吗只是和和面吗有什么旧的小菜吗 有 吧 那必须啊那边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小咸菜、 嗯、 木耳黄瓜什么茄子什么都是山里那些东西 你说那咸菜、 嗯、 我们山东叫拉个的 啊、 不知道你们那叫什么东北就是那种大萝卜、嗯、腌完之后成的那个 我们那有好多呢、嗯、 对好多 你拍张照片、 嗯、 就是那个拉个的丝儿的那个、 嗯、对 哎，那个就那个撇了撇了， 哦，对， 撇了， 就这个面条是无敌好吃的，加点辣椒啊，一炒， 他们说辣椒油， 啊、 辣椒油一浇，哎呀， 是的，还真是， 哦、拌黄瓜丝儿， 难怪这个孩子说这个面特别好吃， 云深不知处 啊，真的是、 嗯， 是因为以前那个条件艰苦的时候没有这些卤， 对， 也没有咸菜，只有面， 只有面啊，弄点酱油，对吧？ 啊，酱油都是好东西，没有。 我们刚刚呢，上面了解到了这个民宿非常的适合城市人去排解烦忧的地方， 我觉得特别的好， 对吧？还适合亲子的环节。 嗯、 那其实下面在我们的 Rock 作为妈妈来说的话，如果在收音间有年轻的爸爸妈妈、 嗯、 ，Rock 其实特别有带孩子的经历， 对、 着重说说怎么带着小熊孩子， 嗯、 也不是熊孩子了哈、 嗯， 就是在这边如何度过这几天慢时光的， 嗯、 这个很重要， 带着自己的小宝贝 是 不是？ 那作为大人也有自己享受的空间， 嗯、 那些摄影师和你们主重。着重去过哪些地方印象深刻也可以聊聊哈、 嗯、对 我觉得这个房山这个坡峰岭还真的是收获颇丰的地方 还真是 是不是下面的一些分享呢、嗯、您别忘了收听哈、 嗯、 一段广告之后要听听下面的我们的 Rock、 嗯、 妍妍的精彩分享、啊 在川江起落之间看流水带走两岸的云烟在手指交汇之间看穿过空气的阳光耀眼在你我之间在天地之间谁转过身遮住脸不忍看一对青春走远在宿命降临之前带一把有风霜的剑出发在终点出现之前看一眼风起云落的天涯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乱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走进这期今天充满浓浓爱意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我们的老铁就是爱意之一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又分享刚刚从坡峰岭分享他的感受啊。第二个爱意是妈妈带着宝贝出去玩， 哎呀，这真的是浓浓的爱意啊！ 还有战友情 啊， 很多朋友一 起，马军拿了你的狗， 使劲拍，对不对？这些情谊就是构成了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些元素哈。 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辣妈，我们的老铁 Rock 梁岩，欢迎。 大家好。 对，这个看到梁岩的这个容光焕发， 对， 是不是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眼前？也教了一些美妆的一些这个 是的 知识之后呢， 成功把我说的我也要去， 对，我也要把眼袋做掉。我们每一个人， 我要换个头， 对，都在追求美的生活方式， 对对对对， 每个人实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网络来网络去，旅行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舒缓的一个招数哈。 对啊， 那个说到房山，说到带着孩子去，很多的爸爸妈妈到了周末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工作的一周，周一到周五，哎，周六呢，其实你会觉得想睡懒觉，其实但是你睡不着的时候就想，怎么让这周六周日过得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就要去郊区去北京周边去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得去耍哈。 对，因为孩子嘛，他和我们还不太一样，我们已经适应城市里的生活了，但孩子还有 麻木了的， 对， 对，城市里的那种压抑的东西，孩子他其实天和他的天性，我觉得是对抗的。 对的， 然后他需要释放一下，尤其是像晶晶，他正好在那过了4岁生日， 哎呀，好有意义，嗜睡了啊， 就很叛逆现在。 哦，现在 有自己的想法， 好，对， 很想别人鼓励和肯定。 对对，这样说比较艺术一点。 对，是， 然后 就熊孩子， 其实就是不听话，你知道吗？ 不听话，闹腾。 小熊孩子 是，你干什么都不干。 哦， 这种呢，你把他带到山里挺好的，他也是。 扔到山里，你自己待着。 妈妈 平常啊，妈妈叫他6遍不答应，他一天叫妈妈60遍，妈妈你在哪 儿？妈妈我找不着。 是的，是的， 就是一个反向的思维哈。 他到山里之后，他就会往上爬嘛。每次爬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跟自然的一种对抗。 是， 他会把这个力气放到跟自然对抗上，我们就能好带一点。 对对对 对 对， 他就不会跟妈妈对抗。 对，跟自然对抗。 他每天比如说他爬山吧，从下午爬到晚上，基本上他那个电池电量就耗光了。 哦， 沾枕头就着了，今天 对，然后 也不用哄， 充一宿电，第二天接着爬， 就像打了那个麻醉剂， 是不是？ 嗯、 把酒拿出来，快点，快，是是是。是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哈，我作为爸爸妈妈，我是爸爸啊，就是我们这些家长朋友们，就是一旦孩子进入这个状态，就是循环电没了，然后躺在床上沾枕头就着，我们该如何处理？比如说以前在城市里是9点半上床，10点睡着，大概这样一个规律，哎，到了山里呢，8点半人呼过去了，您。作为我和 Rock，因为你没有当爸爸妈妈嘛，咱们两个，比如说怎么去排解这之后的时间，是跟在一起赶紧休息入睡，还是分享有人的 帅呀？ 是不是都会这样？是吧？ 对，对 是吧？啊， 就挺有意思。但是他早上起的也早。 对呀、啊，我现在就在想这个问题。 他6点醒了， 他8点钟晚上8点钟， 家长们4点才睡。 醒 怎么4点才睡？哎呀，你怎么现在这么早呢？是吧？我是 妈妈，我们去爬山吧。 对对， 哇，那你会更累的。 我是想提醒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一定要跟着孩子作息，不要离得太远，因为第二天他起得早的话，你会很辛苦的，对不对？他一早你也要起来，你不要2点才睡，大概11点左右你也要睡觉的。 那爸爸妈妈可以不起吗？ 啊， 你让他自己去。 Rock，你觉得呢？就是合理安排起居哈。对，你是有大家大人们的时光。 有一个办法 啊，有， 你可以放一些书或者一些他喜欢的东西放在床头， 让他起来自己看一看。 我们家孩子已经训练出来了。 哦， 反正他叫我就是一个死尸。 对， 我说我在表演 妈妈。 对， 妈妈。 行。 然后就很默默的看书。 对，然后我们家孩子 训练二泉映月， 他起来以后。他起来。我在家的时候有那个智能音箱，他会跟智能音箱聊天儿， 哎，很方便。 他跟他聊一会儿，还是没有人理他，之后他就跟智能音箱说：“我妈妈在打呼。” 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就是孩子和大人的世界啊，是两个世界。虽然我们在一起，完全的在围合在一块儿，我们尽心尽力去围，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哈。所有这些书籍，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可以分饰这一些不同的时间段， 对，或者养一个小宠物， 对， 这样的话他就有跟他互动的东西。 对，宠物5点才睡， 你宠他 就不，你这种按个那个大头毛按的腰身。孩子是天真无邪的，带到郊区的时候，孩子心情很好，我们看到他，我们也觉得开心哈。 是 那些互动的体验课，你不要小看这个环节，也很长见识，让孩子对吧？他会主动参与，是不是？ 他自己就会抢着去。 你看看， 他还会自己掏零花钱，说妈妈，如果要花钱的话，我这有钱。 哎呦， 意思是你不要 不 带我去。 不错呀， 哦， 主动参与， 就是意思是我去定了，你给不给我钱我都去 啊。妈妈，你哪来的钱？ 这几天。奶奶也给他这几天呢，你看有这个参与玫瑰饼的制作，还有什么爬山的活动，还有什么互动的孩子们 啊？然后他会在山上捡树叶啦，捡树杈啦，这些 认识树里的东西。 我之前还做了点功课，我专门给他看一些书，关于建筑类的， 哎呦， 空间的，然后还我该读一些。 这是费先生的作品，你看一下；这是李先生的作品，您看一下。 就是这个，然后给他看一些照片。就是你看这些建筑是就比较简单的结构，比较简洁的，然后都是经典的作品，这样给他分析一下。啊，之前去了这家，之前给他读那个王树的《造房子》， 哎呦， 是一个建筑师写的一个比较当代的一个作品。然后他不懂，但是他去了之后会自己，对，就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再跟我讲话了那种。但去了就会说，哎，妈妈，这个房子是什么结构？那个房子是什么？就虽然他说不出那些术语来。但他会明白啊，这个空间和我待的城市的空间是不一样的。 好棒、 啊！ 对，他会，他至少他能看图片，然后能对上了。 他去记忆，主动去记忆。 有一个标准就是，好的建筑就是 能打动孩子的建筑才是真正的好的建筑。 哦， 因为孩子是自然的天性的检验的一个标准。 对， 哇，那得是纯自然的原木的设计，我估计会很亲近孩子。 小伙儿在那个住宿内的环境当中，他是什么一个表现呢？是特别爱动，还是老看到处看？ 因为那个山上有一些当地天然的美食，然后在冬天采就是储存下来之后，形成了一些山楂条啦，然后 干儿 对各种各样的，他满屋子找这个， 爱吃这个， 把我们这院的吃光了，上人那院吃。 哎，真的呀！ 人家那院小熊孩子也出来，谁让你抢我边了？ 这个所有的这些条啊，山楂条、山楂干是包括在食宿当中，还是另外付费的呀？ 不付费，就是 随便吃， 随便吃。 然后他们 给大姐累的呀，我去那个山兔再给你吃点。 反正我去另一个院，那大姐说你们院不是有吗？ 哦，哎，那个大姐是分管一个院，分管几个院啊？ 一般是说是两个大姐，好像是，或者是一个院。 哦，两个大姐一个院。 对， 王大姐还挺一个负责打扫，一个负责做饭的。 对， 你想那一个院不小呢， 挺大，那么多人呢。 关键是总有人提要求，就我们家孩子动不动就是找大姐，那个阿姨，我还要再要点山楂条。 阿姨非常非常的愿意跟孩子交流哈。 嗯，还行。 对，阿姨说：“你等会儿，我上趟山，这么大一个死矮子背下来，那是吧？” 这个除了就管家这个阿姨，除了跟你们做饭、打扫卫生，你们有交流吗？比如说哪里好玩，他会推荐吗？还是有专业的向导给你推荐？ 阿姨一般不太善言谈。 哦。 他就是 在做一些事情， 默默的那种的。 但是房间里有很多很多绘本。 绘本啊， 就是孩子在城里看的书，到小院里他就有一种也是回家的感觉，挺好的。 哦，准备挺详细的， 对， 很重要。 我正好跟我们在一起住这小院，还有另一家是两个小姐姐， 哦，还有小孩呢，那不就更方便了吗？ 对，然后年龄跟你家小伙差不多， 六岁左右。 对， 那姐姐那懂得可比四岁多多了，就感觉早熟女孩。 是， 小姐姐会不会不带他玩呢？ 带，两个小姐姐就抢着跟他玩， 那还挺好的。对， 就然后他们打秋千嘛，我们家孩子小上不去，小姐姐一开始我们都没管他们，想着待会儿去抱一下，就我忙着喝酒， 就院里的秋千哈。 对，过一会儿发现两个小姐姐扔把它周上去了，哎呦 哇， 都是把潜能都激发出来。 是的，是的， 对，小姐姐说怎么才能把它周上去呢？研究一下。 孩子有陪伴，我觉得挺好。如果一个孩子的话，还有绘本帮助解决， 对， 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对不对哈？ 是的， 这是孩子们的一些丰富细节，我就想必有很多很多的浓情化不开的部分哈。 嗯， 当然战友情也很重要。 嗯， 是，比如说年轻的朋友， 对啊， 在一起怎么度过时光？拍照，哪些地方可以拍出很像样的照片？这一行这几位像刚子啊， 对， 这些摄影师朋友肯定有自己的建议，对不对？说说他们的想法呗。 首先，摄影师老师真的特别专业，他们自带打光板，就那种折叠的，然后带那么多镜头，拿拉杆箱拉上去的。 哇！ 你想爬山，拿着拉杆箱爬， 轮子都掉了。哎呀，我这个轮子是不是假的？ 你这行李箱该换了啊！哎，这些经检验这不行啊，不合格啊！ 拿那个箱子比相机还贵呢。 那这不行啊，假的！ 哎，山路崎岖嘛，就是拉杆箱上去麻烦吗？ 当然是肯定要比我，你看我带 车停在哪儿？你们车 停在景区的门口。 哦哦， 有停车场，然后拿着拉杆箱上去，要爬台阶。 对呀。 然后不拿拉杆箱的呢，背着那个器材包， 那还好一点， 我也拎过一下，也很 沉的，二三十斤左右吧。 对，有点像军队拉链的感觉呢。 对， 但是啊，对他们镜头，还有时候还换镜头， 是， 还有一些道具，比如说摆一个水晶球在那儿啊，就各种。 哎呦，创意的。 对，水晶球它那个光一打就是七色光，七色光，七色光。 对对对对。他们会有这感觉， 对， 特别漂亮。然后人家我们一起的那个领队的小姐姐珊珊姐姐，她 珊珊姐姐， 她对晶晶特别好嘛。然后珊珊姐姐人家是一个水晶球打上去，珊珊姐里面像仙女一样。那晶晶头太大了，然后感觉晶晶打上水晶球就满了。 珊珊姐姐头太小， 珊珊姐姐受不了。然后晶晶， 我就压根没往那儿凑。 珊珊姐姐是摄影师啊， 是我们的领队。 哦，领队 带我们一起玩的领队。 哦，领队， 大家一起都很不容易，就是。尤其你看老师们，他要一边创作一边取景，还要调整模特啊。像晶晶还好吧，就算你让他去。 晶晶现在这次是主要的入框的小朋友之一，对不对？只有他是吗？ 对，他是就他一个小孩。 对啊。 小孩还比较好拍，所以老师们对他也是挺好的，一直就是在拍他。他还挺听话，但是即使那样，老师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要拍一个照，可能有一定景别的要求，要远一点嘛。老师就在底下喊。 轻轻往那儿一点，就这样，一直都在指挥。然后三位老师在一起协调，然后一起去拍我们，还要拍那个珊珊姐姐，就挺好的。 我忽然萌发一个想法，三个摄影师老师在同一个景别拍了同一张照片，这个时候把我们的 Rock 叫到身边，哎。看这三张你比较满意，我们不告诉你是谁拍的啊，多好玩啊，对不对？ 完了，挑起内部矛盾。 就听我讲，他跟我说， 刚才老师炸了， 不是， 你比我拍的才好。 看了五分钟，重拍吧。哎呀，就是这是大人之间的，因为熟了嘛，对不对？开玩笑，不然你打发时间嘛。 那有一个可能，比如说，这是亲子照嘛，然后 亲子 拍的晶晶特别的好看，但是要可能是你的角度 有没有 取景不好， 有没有 你会怎么办呢？ 有争执。 你太了解这个，主要是我就是孩子和大人的那个皮肤的松弛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啊，阳光打上去就能完全能体现出差别。 对对，没修片之前是一样的，对。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尽量 你猛修吧， 尽量拍孩子。但是老师们真的很辛苦，因为像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其实不太可能，这位老师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说让你现场看，他们要不停的拍，然后不停的去忙，回去之后可能连夜就要拿鼠标去修图啊，去选图，可能我们就拍那短暂的一段时间，可老师要修可能修一到两 天，刚才他缓了一礼拜才醒了。 刚子老师躲在了暗房里面，光洗照片洗到一半的时候睡着了， 睡着了，灯泡都崩了。 他们当天晚上就要出一些图， 哦、 当天晚上 给你们看， 就在新浪微博上、 哦、 就发一些文章，就已经要出作品了。 对， 然后回去还要精细的去再去选，可能我们看到就是一张照片，可能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的那种， 就 挑 了一张背影的吗？摸着脸的吗？因为阳光的问题吗？对不对？ 其实摄影师 很有意义， 对他绝对不能犯那种就是纠结症。如果要是有。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得了，他选不出来，再给他两周，他也选不出来，因为他是同一个角度要拍好多张， 对，对对， 有的时候真的看花眼了。 是，那其实作为孩子和家长同时入框是比较多了，但是爱美吗？是不是姑娘小伙子在这样一个非常又现代又古朴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单独拍我们，这些老师会给你们一些建议，比如刚子， 老师们都比较沉默寡言， 不爱说话， 不太讲话，然后 刚子，你干嘛？你别给我拍，你给我怎么拍呀？你随意就行了，我就你类似这样的哈 啊，还好，就是老师们他有自己的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路。 我觉得老师们可能都比较有意识流， 对，他们会想好，就是说他们主要是比较有经验，非常的专业，尤其像我们 相信自己 刑警视觉老师，他是东城区的他是一位我们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所以我拍那种案发现场啊，真的 来摆一个姿势， 全程这个老师叫什么？ 刑警视觉老师。 刑警视觉老师全程表情是这样的， 非常严肃。 哎，打电话赶紧过来，这边 这个案发现场， 这个门怎么？全程没有对焦过。 不要破坏这个树叶的位置， 别 动，保留案发现场。 把那小孩给我牵到五米以外去。还挺有意思的， 没有 这样啊，就一个乐趣性嘛哈。刑警视觉这位先生呢，就是这个东城区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真的是就是拍案发现场老师， 是确定了。刚子是个什么风格？刚子哥是什么风格？ 刚子老师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的一个自媒体的摄影师。 哦，那不错，那不错，那 专门拍风景 活动现啊，不是 活动现场， 是风景的 风景。对， 是三个摄影老师吗？ 三位老师， 那个呢？ 米旭老师， 米旭老师， 米旭老师，他也是很，他拍的照片也很好 啊， 也是给我们到后来传了一些，包括他也发表了一些，都是各有特色吧。 我发现这一趟充满了乐趣， 真的， 三个不同主题的摄影师碰在一起哈。 对， 你这个相机早该换。心里倒爽，你这个镜头控的真是啊！ 他们会有一些切磋， 对 对，会有一些暗中 真的 同行的一种，就是说比如说研究一下镜头啊， 对 啊，器材啊这些，包括光啊， 是是是。 我记得明旭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受教，他到了一个早晨那天拍个东西，就说啊，这个光比较立体。那是我第一次就 立体， 从立体的角度去看一个光，我觉得跟专业的人在一起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真的，立体的光打出来，空气当中的尘埃都充满了颗粒感， 是吧？早晨刚睡醒的时候，刚子老师和那个米旭老师在聊，您俩有五险一金吗？ 然后 你给我。这是立体的光，我正在聊艺术，你知道吗？ 这时候那个东城区工作人员，你俩别聊了。 去看看那片黄芦怎么样了。 我得念点乌田啊，我得念点乌田。 然后他们看模特的时候，比如说拍晶晶的时候吧， 拍晶晶的 也会有很多他们自己的那个专业的角度 想法。 比如晶晶拍那个玫瑰饼制作之后，就让他现场试嘛。 啊， 晶晶，你闭上眼。 哎呦，就那个。吃那个玉米饼的渣子，满嘴都是嘛， 就是要拍那个效果， 对啊， 自然的。 然后我们，对啊，我们老师就说你那个渣子千万不要擦，就一直就拍的，就很 生动， 生活感。 嗯，给晶晶撑的。我说您还没拍完呢，俺吃了六个饼了。 没有没有，还晶晶说我还能再吃一个吗？ 我还能再吃一个。 哎呀，你说跟带着摄影师的朋友去这一趟真的是啊， 对， 可以聊的很多。 是的，就是摄影师，在一趟行程当中，就是尤其是出片这个方面，那简直是太重要了。 嗯， 对，同样的一棵树，可能是咱们自己拍是一个效果，摄影师拍就是另外一个效果。 我们说嘛，三个摄影师有不同的审美和视觉视角，我觉得拍的不同的一个可以选三版，我觉得多好的一个事情，对吧？ 对呀， 就选呗，是不是？ 是，但是就是有些摄影师他可能会，因为摄影师都有自己的那个喜好， 对， 然后会非常的有想法， 对， 他就不会在意你的要求或者什么。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觉得好看的，你未必觉得好看， 是 就 得沟通嘛。 是 得沟通嘛， 对， 是吧？ 好在是这次有一个孩子，孩子和小动物都属于那种，每一个摄影师他都会有他的那个发掘的点， 对， 就是可以拍很多面。 孩子和小动物是最好拍的。 如果比如说像拍我这种大人吧，我觉得是360度只有一度能拍，现在359度都是死角，老师就崩溃了。 对，因为我们毕竟没有那么完美，你不能随便拍，是不是？ 是 讲究策略。 其实我觉得除了拍人，这三位摄影师肯定也拍了很多漂亮的这种物的景片啊。 对， 我觉得看到的这个，去大家去现在摸搜搜搜这三位老师，刚子，然后 仅仅视觉老师， 仅仅视觉 倪旭老师， 倪旭老师，对，其实从他们三个人的拍照的一些视角，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三个人的审美和性格，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 是吧？ 对，他们这一次我们的体验是偏人文 啊，文人， 所以他们会挖掘一些当地的那种老房子，然后乡里的那种民俗，然后我们旧时代的那种历史沉淀， 对， 乡土气息。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拍大姐的那些没有沟通过的照片，大姐在忙活劳动的时候，那个眼神，咔，哎呀，那个眼神难得，就是说城里人的眼神当中没有那些所谓的惊讶和期待。 对， 哦，我 那不是一种麻木，那是一种原始天然的部分啊，这个真的抓拍非常好看。 对，我更喜欢的就是还是景色，对，景色的部分，光影的效果， 是 还有就是亲子之间的背影。 对，我们觉得这趟行程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的祝福和期待哈。我们城市生活节奏很忙碌，爸爸妈妈每天要早上班，有一个爸爸妈妈上班，一个爸爸妈妈还要去接孩子。生活就是这样的往复当中，真的是周一到周五我们终于休息了，可以带着宝贝们带着朋友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感受京郊的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哈。 而且关键是现在正好是黄芦花开，或者说各种花都开的一个时节， 漂亮的北京。 对，如果要是说赶上天好的话，无敌了， 是不是？ 人间四月芳菲尽， 哎呀， 真是， 恰似一讲啊，那 演的 你这么 这错了。 把这个最后总结一下，以往把这个年龄了啊，你仨加起来呢，我也亏了 是 吧？我就想说呢，我老了。但是我能跟你们这些年轻人交流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们雀跃的生活方式啊。 是的，非常雀跃。 我就感觉呢，我也不能就是老待着了。诊所的生意先放一放。 是的，反正生意也不好。 对啊，一直不好。然后呢，我就想跟着你们 啊， 走进大自然。 好， 带着你家的小伙儿。 带着我们家的小啊。 带着你们家的小狗。 对，小狗还有宠物，那行李我帮你们拉着，你们不用着急啊，我给你看好。然后呢，咱们共享美丽的生活。 好， 谢谢周驼， 谢谢周驼， 真是非常用心的咱们的节目哈。 对对对， 也谢谢我们今天 Rock 精彩的关于这趟房山的分享哈。 是的，谢谢妍妍。 妍妍还有什么目的地吗？带着咱们的小帅哥， 带着晶晶还有想去的地方， 想就是如果是京郊的话，还想去那叫古北水镇 啊。我还没 去过。那如果要是其他的地方呢？ 其他的地方的话，我想这次我感受最深的是，我想让他感觉到中国的历史的那种人文的东西，所以我挺想暑假带他去那种中国老少边穷的地区。 真的这个 比如说 古镇呢，窑洞啊， 对，从走长征路啊， 哎呀， 就让他 红色之旅， 就让他在那个我们最艰苦的那个环境下的那种东西，让他感受一下。 就是那天那个我们的 rap 去幼儿园接我们的小宝贝儿的时候，小宝贝儿躲起来了。 当时你跟他说我已经吐了。 你暗中观察没有用，出来。 希望我们的生活永远充满欢笑哈。 对， 谢谢 Rob，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拜拜。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好。 手像枯树一样斑驳，这些字才想起了当时的温柔，一直到邮差走遍千万个门口，这些心才想起了流浪的理由。风风情书穿越缓慢的时空，代替我来不及说的含情脉脉，我相信离开终究会有始有终，有一天我将能为你描写彩虹。直到海角吞没船尾的脸孔，这港湾才扬起那咸咸的海风，一直到时间终于一去不回头，这些心才回到我爱人的手中。书穿越缓慢的时空，代替我等了好久的十指相拥，我知道回去不一定一路顺风，只希望 五月中旬中考招生简章即将出炉，三个录取批次，七种录取方式，24个志愿填报机会，近200页的招生计划，手捧招生简章的您面对其中玄机却无能为力。5月19日，教育面对面将联合精华学校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邀请专家为您抽丝剥茧，剖析中考招生简章，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2小时领悟志愿填报秘籍，掌握科学备考技巧。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